北京的声音，北京新闻广播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，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，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。 日下帝烟幽州城，历史残篇老北京， 有个大杂院，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， 有钱不住东南房，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 听徐德亮，徐徐道来，话北京。 大杂院里头，老北京。 乾隆皇帝自视甚高，而且呢，为人刻薄，经常啊奚落嘲弄纪晓岚。那尽管老纪一向是忠心耿耿，活干得也很出色，又号称是一代大儒，在皇上面前也很没面子啊。好在纪晓岚习惯了，那谁让人家是主子呢？说句不争气的话，你想让皇上骂，那皇上也得稀罕你，是不是？可是有一回呢，乾隆的话让老纪可很受伤啊。他很热心地为朝廷提了一点小建议，没想到乾隆当场就翻脸了，恶毒地羞辱他说：“朕以汝文字尚优，故时领四库全书，实不过以昌优续之。”哎，就是我认为你写字还不错，还挺有文采，所以我让你啊，哎，这个总编四库全书。其实你别自作多情了，我养你啊，不过就是跟那昌优一样，就是养个逗笑的戏子，养个小丑。你以为没你干不了这事儿啊？啊，你拿自个儿真当根葱了啊？那这让我想到了电视剧《铁齿铜牙纪晓岚》中的主题歌的歌词儿，哎，真是有感触啊。谁说书生百无一用，谈笑风生只靠三寸不烂，莫笑文人迂腐寒酸，大度能容偏有一胆忠肝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，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。今天的节目呢，德亮带各位一起走进位于北京珠口西大街241号的纪晓岚故居，聊一聊清朝大才子纪晓岚的有趣的故事。 来吧，您就再听哦，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，天坛地坛白云观，西山景山万寿山，北海故宫博物院，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，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。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。 北京的故事，位于北京珠市口西大街241号的纪晓岚故居，那原本是清朝的名将岳钟琪的住宅。纪晓岚呢，在这儿住了两个阶段，那分别是从11岁到39岁，从48岁到82岁，前后啊住了62年。可以说，在这所并不十分华丽的四合院中，隐藏着太多有关纪晓岚的故事了。纪晓岚故居啊，有一些房间，现在呢被开辟成了展示。这里不但有关于纪晓岚本人的介绍，和与他相关的逸闻趣事的图片和文字，还有许多呀颇具代表性的展品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，那就是陈列在展柜里的那杆长长的旱烟袋锅。啊，众所周知啊，纪晓岚是吸烟成癖，素有纪的烟袋之称。据说呀，这纪晓岚所用的旱烟袋那是定做的，容量很大，一次啊能装3-4两烟丝。那当然这是估计是夸张，不过这个纪晓岚这烟瘾确实忒大了， 他从早到晚烟袋不离手，呵，嘴里不停地喷云吐雾，心里痛快。只不过呢，一天之中有三个时候，纪晓岚呢，你再喜欢也得给我把这烟袋放下。什么时候呢？吃饭、睡觉、见皇上。说实在话，乾隆皇上那非常欣赏纪晓岚的才学，不过呢，也非常厌恶他这抽烟的这不良嗜好。不光是说他到哪儿都烟雾缭绕，弄得好闲云相绕，跟太白金星似的。更关键，他成天的拿着这带明火的大烟袋，这典型啊，这是不安全隐患呢。传说呀，乾隆皇上还真曾经勒令纪晓岚，你必须给我戒烟。皇上传旨，纪晓岚可不敢不听。你不听，不听他抗旨不尊，宰。可纪晓岚啊，您说这么一个烟瘾这么大的人，他记得了吗？他怎么办呢？他只好采取迂回战术。这当着面我不抽呗，可常言道，纸里包不住火啊，更何况纸里能包住这啊这么大一根烟袋吗？对不对？另外还有一位老给皇上通风报信啊，谁呀？和珅呢？纪晓岚抽烟啊，哎，这事儿还真让人给发现了。怎么回事呢？有一天呢，和珅向乾隆皇上打小报告去了。啊，纪晓岚胆大妄为，居然没有奉旨戒烟，现在还那抽呢。皇上一听，那了得了不得啊！我说话不管用，烦了烦不了啊！走，看看去。带着和珅就来到了纪晓岚他们家。可这时候呢，纪晓岚正一边吞云吐雾，一边挥毫泼墨呢。呵，这大烟袋锅刚抽一半啊，就听外边有人喊：“万岁爷驾到！”紧接自个儿的家人噔噔噔噔跑进来了。我说：“纪大人，纪大人，万岁爷还有和珅来了。”纪晓岚大吃一惊啊！要光是皇上来还稍微好办点，和珅再一来，在旁边再给我添油加醋、扇阴风、点鬼火，是准把我摁这烟袋里给抽了啊！这怎么办呢？万般无奈，纪晓岚真有，一咬牙一闭眼，这大烟袋疼，插自个儿靴筒里了，神色慌张，他出门迎驾。皇上早看出来了，为什么？您琢磨，那么大一大烟袋插靴筒里，它露着一块啊！呵，乾隆皇上损，不紧不慢的让小太监搬个椅子啊，在纪晓岚这书房这儿咱坐一会儿啊，咱也看看纪爱卿平时看什么书啊。呵，纪晓岚心里话：万岁爷您忒损点了，您怎么那么沉得住气呀？我说啊，纪晓岚，朕今天想跟你对个对子呀。纪晓岚这脚啊，早上烟袋烤子受不了了。哎呦，皇上，臣今儿啊身体不适，咱改天行吗？什么？皇上一听，改天？就凭你就敢抗旨不遵吗？啊，朕跟你对个对子，只要你对得上，朕啊马上就走。纪晓岚实在没办法，那您出上联吧。皇上一听，那哎，你看我还真没准备，我上联儿得了，上联啊，吞吞吐吐，吐吐吞吞，欲吞欲吐，欲吐欲吞，意为何事而如此吞吐啊？吞吞吐吐，吐吐吞吞，欲吞欲吐，欲吐欲吞，那可不是吗？吞进去不吐出来，全咽在里边了。因为何事如此吞吐？这到底是因为什么事儿？你这么吞吞吐吐的呀？哎，这吞吞吐吐还是一个双关。纪晓岚呢，听出皇上这对子这个深意了，啊，也知道自个儿偷烟这行为被发现了，赶紧回答。他确实啊，脑子快，脑子不快也不行。为什么呢？实在是疼。皇上，进进出出，出出进进，欲进欲出，欲出欲进，因靴要冒烟而进出。说话间啊，纪晓岚这靴子已经开始冒烟了，沉沉沉沉沉沉沉，烫烫烫！ 乾隆赶紧挥手，出去出去。呵，纪晓岚那么大个暨大学士跑到屋外也顾不得体面了，往石阶上一坐，扒掉了鞋，扒掉了袜子，哎呦，连脚上的皮肉啊都烧焦了一大块了。乾隆皇上跟和珅出来看啊，好，那烟袋啊还在那儿冒着烟呢，大家伙乐的呀。那么纪晓岚呢，脚烫伤了，那只能是休养了。由于他在朝啊人缘好，所以好多同僚都来阅微草堂来看他。大家伙劝他，你呀、啊、哎呀，怎么说你啊，你知不知道这个烟袋有害啊，你深受其害，你怎么就不记了呢？纪晓岚是一脸苦笑，哎呀，你们只看到啊我被烟袋烫伤的苦，你们不知道啊这烟袋给了我多少帮助啊，每天我只要抽上几口烟，哎呀，立刻文思泉涌啊，挥洒自如啊，缺了这烟袋我可就文思枯竭喽，我是寂寞难耐哟。同僚们一瞧，呵，这记得学士、哎、还得挨烫哦。后来呢，纪晓岚这番话还真就传到乾隆皇上耳朵里了，皇上也很感慨，不能让这个大清第一才子因为忌烟文思枯竭呀、啊！得了得了，任他去吧。就这么着，纪晓岚啊，再也不用为忌烟发愁了。说到纪晓岚故居，还有一样东西必须要提的，那就是《四库全书》。为了永远铭记纪晓岚编纂《四库全书》和保护古代典籍的贡献，当这个纪晓岚故居在2003年重新对外开放以后，就专门辟出了书房，展藏了现装本的《四库全书》。说起这个纪晓岚编《四库全书》，这个笑话跟故事那太多了。咱首先啊，介绍一下这个《四库全书》。您都听说过这四个字儿，具体它是什么呢？这是汇集了咱们国家3000年的典籍呀、啊。分为经史子集四个部分，用四个色的彩绢做书皮，经部绿色，史部红色，子部蓝色，集部灰色，象征着春夏秋冬四个色。哎，四季收书呢是3503种，共79337卷，超成36300册，分装在6144个楠木的匣子里边，有997万多字，一律蝇头小楷抄写。什么叫蝇头小楷？那就是把毛笔字写得跟苍蝇脑袋是那么大，那个字儿啊那么小还得漂亮，多见功夫，多费时间呢。那么说这套书抄了多少日子啊？那倒也不多啊，10年，哦，还不多呢。为什么乾隆会让纪晓岚担任这个总编修啊？因为他这个人有才学，博古通今，能言善辩，有学问。可是纪晓岚也有毛病，什么毛病？他最怕天热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长得特别胖。一般来说呀，瘦人怕冷，胖人啊怕热。有这么一天，各位学士啊都在修书馆那儿抄书呢，正是三伏天啊，又闷又热的，人人呢都是汗流浃背。可您可注意啊，这汗您流是流，怎么流都成，可不能滴到抄书的那个纸上，整个这纸上要滴一个汗珠，这叫展卷，就脏了。您甭管抄得多辛苦，这一张不能要了，没有任何补救的办法。别的人还好办，弄块手巾勤擦着点儿，纪晓岚可不行，他太胖了，呵，这汗出的连擦都擦不及，那怎么办？他也有主意，把衣裳一脱，小辫一盘，好，板急那一光，嘿，凉快了。别人管不了他呀，为什么？他是总编修啊，他正趴在那儿，好，抄书呢，凉快大发了，凉风来了啊，不是。谁来了？乾隆来了，现穿衣裳来不及呀、啊！呵，这个抓瞎这是啊，光脊梁见皇上，这失仪之罪呀、啊！这是，你敢光着脊梁见皇上，你就敢晾着臭脚见娘娘，那哪行啊？按大清律，当斩。掉脑袋可不是闹着玩的。 纪晓岚还真是急中生智啊，滋溜钻到桌案底下了。不是，那位说这乾隆来怎么不事先传旨接驾？这乾隆啊很关注这四库全书他的编纂情况。这天散朝之后呢，也没传旨也没摆驾，哎，他自个儿他就溜达来了。一进门，乾隆的眼多贼呀，一眼就看见纪晓岚啊钻到案子底下去了。乾隆一想，嘿，还真不错，我一皇上，你一大学士总编修，咱俩人哦藏猫玩呢，跟这藏猫猫那哪成啊，行，你不跟我藏吗，玩呗。一摆手，他让各位学士不用离座，不用接驾，你接着抄书就行了。乾隆呢，这招可损了啊，他来到纪晓岚的书案前边，一屁股就坐那儿了。您想啊，纪晓岚在外边坐着还热呢，往案子底下一趴，哈着腰，窝着脖子，连气儿都喘不上来啊。乾隆再往案子这儿一坐，连风都挡住了。您算乾隆今天吃的再不好，肠胃再差一点，这份罪孽哟，谁这么缺德呀，这是怎么挡的连风都不透啊，诚心挡着我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是我的同事，怕皇上瞧见我。哎，怎么这么半天也没动静啊，皇上没走啊？走没走啊？走了告诉我一声啊，啊，再这么闷一会儿，甭午门示众了，甭斩首了，案子底下大憋活人了，就实在绷不住劲儿了。他小声的问了一句，哎，老头子走了吗？谁敢说话呀？乾隆一听，哦，你还问我呀，那好，我跟你搭茬，咱俩说着玩。哎，老头子走了吗？老头子没走呢。哟，没走你怎么说话呀？是啊，我不说你能出来吗？纪晓岚一听这声那么熟啊，抬头一瞧，哎呦我的妈呀，感情啊纪晓岚在这个案子底下呀、啊、都热晕了，愣没看出这个旁边坐的人身上穿的是明黄色。他要知道，哎，怎么也不敢说呀，赶紧打案子底下钻出来了，臣接下来是罪该万死。好，那还胆袖子呢，乾隆一瞧，你那有袖子吗？你就胆啊，光板级呢，跟那儿胆马蹄袖，这忒可乐了。好，要这要换别人呢，那甭说二话，推出去宰。对于纪晓岚，乾隆可不，为什么他爱财呀、啊？而且四库全书还指着他编呢。纪晓岚，臣在。你这个叫我老头子，这是何道理呀、啊？啊，说出来了。给你条活路，说不出来，我呀把你扔到炭火炉里，活活的我给你热死。纪晓岚啊连嘣儿都没打，您看这热成那样了，好，脑子一点不乱，启奏万岁，老头子是好词儿啊，您想老那是长寿之意，万年长寿为老啊，头乃万物之首，天下万物的首领就是头，对不对？子，圣贤都称子，孔子、孟子、庄子，对不对？连在一起呢，老头子，他愣给讲上来了。乾隆一听，嘿，我说啊，纪晓岚，你真能说啊！你瞧你这满头大汗，这嘴唇都干了啊！赐茶一碗，臣。纪晓岚刚要说谢主隆恩，还没说出来呢，乾隆就说了，且慢。纪晓岚一哆嗦，心说你这又出什么馊主意啊。乾隆说了，我呀说一句话，你呀对一句诗，你对上来再喝，对不上来两罪俱罚。纪晓岚一听，哎呦，我这茶水喝的这罪孽了，这个得了，臣遵旨。好，昨天呢后宫的妃子啊生小孩了，纪晓岚张嘴就来，昨夜后宫降真龙，这不叫诗了，都这就顺口溜了，反正拍马屁呗，生太子真龙天子啊，您是真龙天子，生太子也是真龙啊。说完端碗就喝，他渴极了。皇上一听，别忙啊， 生的是女孩，而且纪晓岚差点没噎死啊！月里嫦娥下九重，你看他改的还挺快。女孩是公主，一定嫦娥之貌，准那么美吗？反正没瞧见，我先喝上再说吧。咕嘟又一口，生下来就死了。这一口给纪晓岚噎的，先说死了，你嚷嚷什么呀？啊，死了还这么高兴？死了？是啊，你这诗你怎么给我对呀、啊？哎，有了，神仙人间留不住。这公主是个神仙，在人间待不住，那不是死了，那是回天上去了。人间呀、啊，留不住她，这这么回事儿。呵，端起来咕咚又是一口。乾隆说：“别动，你知道怎么死的吗？”臣不知啊，掉到尿盆里淹死了。呵，纪晓岚一听，皇上皇上啊，您把皇家的脸可都丢尽了啊！您就为了不让我喝碗茶，您至于的吗？哎，没关系，这茶我还非喝不可。眼珠一转，他脱口而出这句话，连乾隆听了都高挑大指。怎么说的呀？哎，翻身跳入水晶宫，一端茶，他喝了。 音阶跃动，描绘市井风情，声腔抑扬，勾勒精华美景，弹板丝弦，韵律悠扬。听徐德亮演唱《北京小曲儿》。 在今天的北京故事中，德亮呢通过纪晓岚故居的景物和展品，为您讲述了不少关于纪晓岚的故事。虽然有些故事听起来啊非常有趣儿，但是对于那些个身在朝堂的官员来说，哎，永远就是伴君如伴虎啊。很多人呢在过去都向往着辞官退隐的那种悠闲的生活。在北京小曲儿的这个单元里，我要跟各位朋友呢说的这段插曲儿就是紫绶金章，就是金印紫绶啊，就是大官身配的这个印章。哎，某位官员呢辞王退隐，这种舒适的胸怀，一步步或山旁或水旁，飘然潇洒多舒放，这个词句描写那多么美呀、啊！紫绶金章三弦伴奏是李建书老师，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乐乐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再见。 紫绶金章拦坐此红尘出世外，闲居旷野。在阴险庄，最喜那槐荫里小溪旁，黄冈竹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， 音乐、健康、教育、互动、聊天室，时时有我相伴。小说、相声、曲艺，各大榜单，个个不简单。听书、历史、评书，个性推荐，只为你喜欢。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，你下载好了吗？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。 声音， 北京的声音， 北京的声音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。